朋友，请不要这样的分手。路上的街灯渐渐的消失，渐渐的模糊，看不清楚，是怎样的理由你放开我的手，让我在风中也在雨中。握不到你的手，越走越寂寞，再看我一眼，别让我辜负泪水。的力量